孟喜字长卿，东海兰陵人也，父号孟卿，善为礼春秋，守后仓书广。世所传后世礼书世春秋，皆出孟卿。孟卿以礼经多，春秋繁杂，乃使喜从田王孙受益。喜好自称誉，得一家后阴阳灾变书，诈言失田生，且死时枕喜息，独传喜，诸如以此要之。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，曰：田生绝于师仇手中，使喜归东海，安得此事。又蜀人赵斌号小树书，后为义，是义文以为箕子名仪，阴阳气无箕子，箕子者万物仿该资也。斌持论巧慧，一家不能难，皆曰非古法也。云受孟喜，喜未明之，后宾死，莫能持其说。喜因不肯认，以此不见信。喜举孝廉为郎，屈台署长，并免为丞相院。博士缺，众人见喜，赏文喜改诗法，遂不用喜。喜受同郡白光少子，配翟木子兄，皆为博士。由是有翟孟白之学。